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回来第四节的浩浩汤汤。刚才呢就讲到 范文照 的即生平啦，我想在当年呢好多建筑师都好像他们这样 的经历啊，可能譬如因为政权就是共产党来啦，咁要走啦，都是那个四五十年代啦，咁就走，跟住就去了美国啊，或者走去来香港啊，咁样咁来香港呢，刚才你都讲过可能要由头来过啦，咁好啦，咁第三章啦，咁我们讲这位建筑师呢就是不是又是一样这样的经历呢？ 呢位咧就叫做陆谦寿， 系 陆谦寿，陆谦寿即系香港人嚟噶，香港出世， 香港 出生，听讲喺黄泥涌，即系而家跑马地出世添， 系 树跑马地啊嘛， 系啊，阿爸咧即系呢啲嘢叫书香世代， 书香世代， 听讲咧即系以前系读卜卜斋，咁跟住啊读。 圣约室，湾仔官立小学， 湾仔官立小学，圣约室啊，咁就即系当年就读到呢啲都系劲人嚟噶啦，一定都系啊。 其实我成日觉得咧，我哋啲前辈咧都系读名校，因为嗰阵时就系得嗰啲学校。 如果唔系读嗰啲冇得读，即系你有得读嗰啲就系劲人。简单啲讲， 家庭名校啊，以前咧都系嗰啲学校啊。 咁佢啊，阿陆谦寿就佢佢中學畢業之後呢，嗰陣時中學畢業之後就喺一間英國人嘅建築師樓嗰度就叫做後生。做後生啦，嗰陣時後生，我唔而家有啲觀眾唔知咩叫後生。後生即係 apprentice， 即係後生嗰陣時嗰啲公司叫後生嘅 apprentice。 學師係啦，冇錯，而家學師。咁後尾呢就去咗英國讀建築，咁去嗰間英國學校又叫做係AA 係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而家 仍然喺度啊！而家呢間嘢好出名啦，全部都係一啲即係好多人知道嘅沙鞋，沙鞋喺嗰度教書啊 ，Ram Pool 教書係啊，喺嗰度教書啊。咁佢後屘咧，佢就好有趣，佢就喺英國嗰陣時咧，就聽講係認識咗一啲有錢嘅人士咧，有背景嘅人士咧，咁請咗佢翻去咧，就做建築師嘅設計。咁去咗上海，咁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咧，其實就係佢去咗呢個中國銀行，做佢中國銀行嘅 in-house 嘅建築師。 係啊 ，in-house 嘅建築師，中國銀行喺三十年代咧，就其實係周圍啊，廣州啊，重慶啊，武漢啊，香港冇，香港遲啲先，香港遲啲先。咁上海當然啦，喺度 一定 喺好多分行，咁所以嗰陣時咧，佢就係叫in-house architect。咁其中一棟好出名嘅就係上海外灘而家嗰棟中國銀行大廈。咁就佢 睇睇佢嘅生平嗰啲相片先啦。 係啊，呢個佢屋企喺船街喎， 船街灣仔 船街喎。你諗下，哇！ 中式嘅 線裝書。 哇！咧嗰個屏風嗰個 arch 真係犀利， 咁下一張， 下一張就係佢同學仔啦， 同學仔喺中間第一排左邊第三個，得一個中國人黃面孔嘅，就係佢呢個係 好。 咁下一張，下一張呢個就係上海嘅呢個中國人大廈， 唯一一個中國人 自設計， 依家 喺外灘， 對住外灘嘅， 係 啊，對住外灘。 咁所以而家有啲人講，咦咁似香港， 因為同一個人做， 同一個人做啊，係啊，咁似香港德輔道中二號 A 嗰棟啊，咁似都係第陸謙壽做嘅，基本上就係嚇。 嗱呢一座咧就係 香港 差唔多一樣啦，係嘛？而家仲屹立喺中呢個香港 德輔道中二號 A， 係啦， 係啦。 銀行隔離， 其實佢有好多古仔講。點解唔講佢嘅建築物先，講翻佢個人啊？即係佢個好 progressive， 我哋即係佢哋好鬼諗嘢，好鬼先進，前衛冇錯，前衛。咁已經係嗰陣時。即係接受咗好多啲西方嘅建築嘅學說啊，即係當年三十年代喺歐洲最勁嘅梗係 現代風格嘅個 Boussier 受到佢哋嗰啲影響嚇。咁所以佢佢就好相信呢個 modern architecture， 除咗個設計之外，個功能之外咧，仲有後邊有少少呢個社會嘅叫使命喺後邊都有少少嘅，即係佢個人有啲咁嘅感受。佢咧佢嘅。佢個仔陸成澤先生係一位醫生嚟嘅，香港大學畢業，1953年醫學院畢業。咁我哋前嗰幾年，大約5、6年前咧，佢個孫女喺加拿大翻嚟。咁啊，呢度有少少故仔，開個括號先。咁咧，佢就有個單位，同咁咧，去執嘢，阿爺個單位喺度執嘢。咁啊，執下咧， 執到寶， 兩個大劫哇！咁啊，陸醫生都話鬼知呢啲係咩嚟嘅，老豆流落嚟啊！開出嚟睇，哇！原來全部都係陸謙秀 手繪， 我諗有30-40卷。 哇！ 即 嚇手畫，哇！水彩啊，手畫圖啊 ，tracing 啊，針筆啊，乜嘢都有。除咗圖之外咧，即係你睇到佢個人咧做嘢好 organize， 有嗰陣時我哋有啲叫 project management 嘅角色，即係嗰陣時我哋要畫嗰啲進度表啊、bar chart 啊、手畫嘅 program， 每一日做乜嘢寫埋到嘅，寫埋出嚟嘅。 咁呢扎嘢去咗邊啊？ 呢扎嘢咧，後尾咧，而家就喺呢個香港嘅香港大學Hong Kong Collection 哦， 俾佢哋收藏咗。就其實係啊。陸謙秀的孫女，即係其實係爸爸啦，即係陸成澤醫生，佢就捐咗出嚟。 有冇搞展覽？ 冇搞展覽。 其實應該， 但係而家大家可以上網去睇翻到。 睇翻到 啊！係 digital 曬所有嘢嘅。 其實上個禮拜咧喺呢個 《蘋果日報》 其實訪問咗啊陸成澤醫生。 係啦，係啦。 咁就係 就佢都講咗一啲唏噓嘅階段咧，即係話佢可能逃避呢個暴動啦就離開咗呢個香港就去咗美國， 係 啦。咁跟住咧就跟住又輾轉 又翻返嚟， 係啦咁樣。 但係佢嚟香港嗰陣時候，即係你睇喺上海嗰陣時候做咁多好， 佢做好多銀行啊嘛， 係啊，即係你即係係真係好 銀行專家。 做好多 project 已經係，咁戰時又冇嘢做，咁翻返嚟香港基本上又要重新再起步，即係嗰一代人嗰個生命力好頑強，我覺得就真係。 係，咁或者睇睇中銀啲 detail 啦，即係嗰啲細部啦，即係其實真係好靚。 好靚，好靚。嗱呢個就其實咧，我哋而家揾翻啲圖咧，就其實係香港 PNT。入職嘅嚇，咁但係咧佢唔多唔少，因為佢受到上海嗰棟個風格嘅影響，咁所以有陣我哋都揾到一啲圖咧，係陸謙秀先生咧係做有可能有俾個意見或者做個室內嘅設計嘅一部分，咁但係你睇翻轉頭咧，而家中國銀行大廈by record 就應該係。Parman Turner 嘅設計嚟嘅，咁但係好受到嘅上海嗰棟。 換句話講，係個 in-house architect design 就揾 P&T 去 執行。呢個考究唔到，可能 P&T 都好多插手喺入邊嘅，係啊。但係因為呢棟嘢同上海嗰棟嘢係太相近，而上海嗰棟嘢咧係好多人都認同係陸謙秀設計嘅，咁所以即係個細佬抄個大佬。 同埋會唔會係因為佢？呢一類型我哋叫即係 Art Deco 嘅款啦，即係但係佢 Art Deco 得嚟，佢又加返啲即係你頭先見到而家啲細部啊嗰啲窗啊或者柱頭有啲係中式嘅，中式嘅雕 元素係啦， 譬如下低有隻獅子啊嗰啲咁樣，就我諗嗰啲就走唔甩， 其實應該就係怪怪地嘅，即係一個好西式嘅 building， 但係有好多中式嘅一啲 元素， 即係應該係咁。你遠睇就係一個好西式嘅 Art Deco， 即係你有層層疊啊，好多個 step 啊，但係一去到近睇咧，你就會見到啊中式嘅花啊，中式嘅設計裝飾。 呢個 topic 其實幾有趣，我記得喺 讀大學嘅時候咧，何謂中國建築咧？其實成日都會討論啊嘛。咁中國建築係咪真係一定係亭台樓閣，即係彎頂啊，有斗拱啊？ 飛檐。 但係 modern 嘅中國建築其實冇人噏得出係點嘅樣嘅。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座就可以係代表中國建築嘅一個即係章節啦。 我諗即係好似。即係其實好表達到香港嘅即係中西合璧啦，撈埋一齊啦， 係。 咁嚟，但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即係香港貼得好近，追得好近。嗱呢棟嘢都追得好近，包括入邊有 lift 有 lift 好巴閉噶嘛，有 lift 好巴閉啊。包括係有暖氣啊，包括我記得下邊有個。停車場個轉盤點嘅 係嘛？ 係啊係。 五零年代喎， 去睇仲可以入去睇。 哦，可以銀行嚟㗎嘛？ 好，係啊。嗱，就睇一睇佢下一個建築啦。嗱，呢個又好出名啊，喺淺水灣。 呢個出名啦，喺淺水灣。呢個叫寶華大廈。 寶華大廈。 寶華大廈咧，就而家我哋成日都叫，而家三百尺都係豪宅㗎嘛，係咪啊？唔好話五百尺係豪宅啦。 係係。 呢啲就真係豪宅啦。 豪宅啊！呢 我成日都想講嘅咪叫豪宅，呢啲就係豪宅。 係。 第一 location。 淺水灣對住成個淺水灣， 無敵景啊！ 無敵景 入邊最突出嘅一樣嘢咧，就係你睇下去咧，其實佢係一個 duplex， 係 duplex 嘅意思啫嚇，可能係 multi level 入邊係幾層嘢就搭咗入去嘅， 每一層係一個 function， 每一層係一個 function， 即係你我哋嗰陣時讀書嗰陣時咩叫 public versus private 係咪啊 ？surface versus served space 啊嘛嚇，我哋嗰陣時叫服務空間同埋被服務空間關係。 呢 棟嘢就真係 右下 反映咗呢樣嘢出嚟啊！ 右下角最特別啦嚇，嗰個係咩啊？嗰個係 service corridor 喎，即係呢個咧其實係好英式嘅一啲即係設計嚟嘅，即係嗰時啊，即係 呢個係俾工人行嘅， 俾工人行嘅 晾衫， 即係佢個工人想即係同 門入嘅， 係啦，工人同主人個出入係唔同嘅， 係啦係啦，喺後邊，所以佢嗱佢最正嗰個景就係肯定喺前邊啦，佢啊分功能分得好清楚，入口 lobby 係 上去 係。 Living dining 客飯廳， 係 再上半層就係呢個睡房，係再上半層望住海景嗰邊主人房， 同埋呢個設計勁嘅勁在就係你住喺嗰個 apartment 裏邊，令到你有住屋嘅感覺。呢下 嚟啦， 即係呢個真係豪宅，就即係好多時候阿 K C 就可能覺得就係、是、喂，而家啲所謂豪宅就。喂，三百尺、幾百尺又話豪宅，但係呢個豪宅咧，即係我哋覺得咧就空間取勝嘅，一定要空間取勝就係、是，喂，你住 apartment 都係有住屋嘅感覺。 這個、plan 啊， 咁呢個平面啊， 細細格啦，咁就有四個 flat 係嘛？四係啦，一唔係話八個 flat， 八個 flat 係啦， 咁啊，即係。好代表性啊！呢座 building 嚇， 但係之後都好，因為可能係嗰個價錢嘅關係啦，可能都比較難。 我諗而家做唔翻呢啲嘅，做唔翻呢啲嘅。 有一啲即係 townhouse 咁咧，即係好似 除非你真係做 townhouse， 喺西貢啊嗰啲咁樣嘅半獨立屋嗰啲咁樣嘅兩間黐住嗰啲咧，都有咁嘅做法嘅。但係個 floor plan 好細啦。 其實點解而家佢？講返而家點解唔會咁樣做到呢、啊、即係如果 可能我諗 market 嘅點 market 即係人哋買唔起咁咪買你仲要咁樣起 好啦我諗買得起啲人就諗住自己間屋啦就唔會話咁樣同人哋 share 啦 好啊好快睇埋嗰兩張啦咁 呢個麗翅 麗翅啦嘩 仲喺度啦 仲喺度啦係啦呢個就 喺北 角但係都唔係嗰陣時都貴嘢嚟㗎嘛 貴嘢呀而家平咗 但係嗰陣時呢啲住得呢啲都唔會係平 㗎咁麗翅就對住英皇道啦 係呀 而家 我想問一問呢麗翅佢有一前後兩座㗎係咪 係中間係 天井叫做天井 卡帕啦 但而家中間攝咗一座新嘢以前就應該係咪成立 成立 成立都係即係你而家見到即係只係 你去到睇到呢有一橛呢係拆咗一半嘅 一刀斬 一二三四就冇咗第三， 冇咗第三， 例如咁樣嘅 斬咗一刀咁樣， 即係得翻一前一後咯。 係啦，咁你啲嗱，你見到咧，即係佢哋近時過咗有騎樓啦，咁當然有啲就將個騎樓都封埋，就做咗廳嘅一部分啦嚇。咁你睇好靚喎，佢嗰啲樓梯咧， 我個樓梯好靚，個樓梯好靚，同埋所以我話而家拆咗咧中間嗰橛咧，就變咗好似之前個樓梯可能一二三四，咁即係你有個。即係建築上面可能有啲節奏就出咗嚟㗎嘛，但係而家就 冇咗啦，斷咗啦， 得返一頭一尾。 好，我哋下一節返嚟再傾。